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嚟第二节嘅嗱，今次呢节咧，我哋讲下咩咧？就讲下咧，就系前两日啦。我谂全世界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咦？点解个 Facebook 突然之间嗰啲 icon 啊？全部呢就起码冇话全部啦，起码有好多呢见到呢就全部变咗呢就係、是、呢个蓝白红三角色喎、哦、咁样。咁当然啦，即係有睇新闻大家知道啦，即係喺巴黎嗰边呢就发生咗一件非常之啊大件事嘅，即係有史以嚟呢可能係我諗法国呢即係讲二战以嚟第一次係将嗰个 border 呢即係个边境係封闭㗎喎。即係件事严重性呢就不可置疑㗎啦。咁我想问下啦，喂 ,Raymond, 你有冇转头像啊？ 冇啊，即係真係好冇，因为点解呢？ 咩叫好冇啫？即係你有諗过要转，跟住就唔转，即係你有挣扎过嘅。 好聪明，你非常之聪明。 係啦。 因为而家已经变咗一种 plug-in。即係唔係话你专登可能去某一个网站你要去 gen 一个咩嘢出嚟，或者自己諗个形式。即係譬如改下你自己个头像，加幅法国嘅相落去啊。又或者你可能用，你可能直情系换咗你个头像变咗一朵白花啊。又或者换咗你个头像变做嗰个巴黎铁塔啊。 即係你觉得人哋呢想到你屋企煮个饭俾你食呢，就系唔尊重你，冇诚意，要请到你去出面唔知流浮山食饭先至有诚意，系咪咁嘅意思啊？ 个比喻可能唔啱，但系个概念差唔多。 嗯，太过简单啦，太过 easy 啦。 Exactly， 廉价两个字。 系啦，即系当你去啊，我见到人哋转嘅时候，我都想转一转，但系问题就系话下边有一句 Facebook 问你，诶、屌 ，try it 揿一个掣，点？咁呢、這个即系呢、這个 condolence 真系好。 其实呢，我当时呢就係、是、我都有咁样諗过。 我先指声明下，我唔係话转咗头像嘅人 cheap， 而係我可能个人有洁癖，又或者我个人零零舍麻烦啫。即係我讲得好白嘅。 一定係后者啦。嗱、啊、咁其实呢咁呢 係 like you。 即係个 point 呢，其实当时呢我喺度揿与唔揿之间呢，我諗我自己都犹豫咗，我諗都两三秒啦，唔长嘅。 我犹豫咗 即係我因为我好多时我諗呢，我就係諗一个叫做即係用一个原则。即系我嘅原则系乜嘢？边样嘢原则噶？仲要 principle base 啊嘛。即系话我谂紧就话啦，我而家我想做呢样嘢，我想唔想将我对佢哋嘅呢一种咁样嘅一个嘅一种嘅感受表达出嚟？因为其实坦白讲呢样嘢唔系做俾我自己睇嘅，一定系做俾你 Facebook 其他啲受众、其他啲朋友睇嘅。 系 咁，大家系咪会同时咧系有一种嘅共鸣？即系我觉得啊，即系我都可以话俾人知道嘅。即系我系咪想打算公诸天下？ 嗯， 我系有咁样嘅一个感受。除咗我自己喺上面打咗几行字之外， 嗯， 咁我觉得 OK 啦。即系佢虽然佢整到咁容易，系咪先啊？的而且确亦都系佢其中嘅原因， 嗯， 就系令到我觉得话咁都唔争在啦，一下揿落去系咪先啊？即系变咗你系好容易，好似好 convenient 啊，即系好方便你就去做呢样嘢啦。 吓，咁因为零舍第二样嘢， 但系咧我见到咧，嗱我补充多句咧，就系好似你咁样挣扎嘅朋友亦都不少，有啲嘅朋友咧就更加咧，我谂佢哋谂嘅嘢咧就同你有少少唔同嘅个角度，就系佢唔系话纯粹话即系由一个即系太过容易啦，所以咧呢一个咁嘅感情可能系不真实嘅，甚至系廉价嘅，佢唔系呢个角度，佢而系以一个就系话，喂，要而家巴黎死，全世界咧就喺度同佢又话。pray for， 咁但係同一時間其他地方啊，阿爾及利亞同埋呢個黎巴嫩嗰邊都有一啲咁樣嘅，即係咁樣嘅一啲襲擊，亦都係死咗好多人。咁點解就冇人人去關心，冇人去關注呢？因為傳媒俾嘅嗰個嗰個嘅關注唔多，所以我哋大家就當呢樣嘢冇發生過，係咪咁咧？ 即係嗱，呢樣嘢就係我第二樣嘢想講啊。因為正當我喺度考慮緊換唔換頭像嘅時候，我老婆就喺隔離上網啦。咁我見到佢換換下頭像，中間咧佢有個 option 嘅，就係你話俾個 plug-in 聽，你究竟想呢、這個有法國旗嘅頭像係 last for 幾耐？ 我又冇留意有呢樣嘢喎。 嗱，我真係睇到呢樣嘢，我心係有少少咁啊，即係我唔係。介意呢一刻变我头像，而系话当我个头像变翻我自己本身嘅时候，嗰刻系点咧？即系我已经哀悼完啦，即系我觉得发觉呢件事已经可以 get over 啦，定还是喂呢样嘢对于我嚟讲啊，系个心理障碍嚟嘅。 我明啊，即系好似即系另一个比喻啦，就譬如话你走去走去谂住去叫做系拜山或者系拜祭一个 朋友啦，过咗身嘅朋友啦，你可能会系好有心机就去花去买扎佢最中意嘅花，定系你只系去到附近，跟住隔篱有啲人喺度兜售，求其咧就喺度搵啲菊花咁，你就话诶，佢搵呢支啦咁样，即系嗰个系可能系一种诚意，嗰种咁样嘅分，即系有少少咁嘅分野嘅。 即系我觉得呢啲咁大是大非嘅嘢，喂。喂，呢啲系老死不相。 但系咧，但系两样嘢咧，其实有少少唔同嘅，就系话咧，因为而家我哋唔系去话去禁制嗰个人主动去揾一个简单而系一个好 convenient 嘅方案啊嘛，而系提供呢啲方案嘅人咧，系用一个最直接嘅方法将呢个方案推落你身边，令到你觉得好似话 mine as well 啦，顺便还掂我都系咁啦，做埋佢啦。事实上咧。如果你记得就系话，如果嗰个人系冇一个分，即系佢冇分担或者叫，因为佢冇 share， 即系佢冇一个咁样同样嘅一种咁样同理心，或者佢有咁嘅感受嘅话咧，其实佢连呢一下佢都未必揿落去嘅，佢连呢一下都未必佢想，我真系唔 care， 或者有啲人话发生咩事啊？点解系咁样嘅咁样？就好似前一排。好兴啲人咧就将个头像变转到 rainbow 啊嘛， 咁有好多人问点解？ 我有啲朋友真系， 我有转啊个 咩事啊？ 个剂吓， 点解啊？好靓、啊，转咗先咁样。 系 呢啲就真系 cheap 啦，我觉得。 嗰剂咧，我系真系有转嘅，因为因为嗰个系一个 campaign 啦，系有一个有时段，即系始终都系你 support 一个 campaign， 即系唔系你怀念某一个人，又或者你 anti 呢个terrorist， 即系唔系一样咁性质嘅嘢。咁所以嗰次我有做嘅。咁今次有啲真系咩值得讨论？嗱，坦白讲，大家唔系先知，好难话 先知两个字好敏感，你继续讲。 都会讲到，即系好难话你系咪真系知道件事系咪？真係有 ISIS， 即係嗰個Islamic State， 但佢自己認咗頭咯，即係當然啦，即係佢認頭未必一定係，咁但係機會咧都喺度嘅，因為過往佢哋嗰個記錄咧就唔係太過理想， 係 啦，係啦，係啦， 只不過呢單嘢咧都係幾樣嘢可以考慮， 但係咧其實嗱，即係而家咧，我諗佢調查佢一定會調查啦，有冇結果我唔知，咁但係咧亦 佢都幾快有結論， 佢都話齋，即係話我哋需唔需要 jump to？你都啱嘅，佢已經 declare war 啦，已經嚇，即係我哋唔需要咁快去到結論，但起碼咧喺呢一個 moment， 喺呢一刻有樣嘢係好清楚、好可以肯定嘅，就係、是、有一班嘅平民，呢一班人同你同我一樣，係咪都係有父母或者係有仔女、有身邊嘅朋友，而佢哋咧係完全冇做過啲咩嘢，係應該得到咁樣嘅一個咁樣嘅下場嘅。咁就呢一点嚟讲嘅话呢，我就係基于绝对大嘅一个同情， 同埋 我 为 佢哋感到佢嘅悲哀，係呀、因为同样嘅悲哀，就算佢哋今日佢哋唔係法国人，佢係喺叙利亚，佢喺阿富汗，喺一个不知名我连名都未听过嘅一个国家，一个我连名都唔识嘅，从来唔知道佢係咩样嘅一个嘅小朋友，佢死咗嘅话，我都係一样觉得系好悲哀噶，个道理是一样啫嘛。呢、这个系即系话简单啲讲，就系企喺人道主义嘅立场，我哋系咪都应该系将呢一个咁样嘅一种嘅感情咧，系摆喺第一位，而系唔系话即刻咧就系、是、啲人咧，我见到咧我就系、是、你可能你都见到网上面都有啲人 po 出嚟啦，就系话喂，你净系识得即系为巴黎嗰啲人咧而感到同情， 叙利亚包包， 其他嗰啲人你又唔 Q 你咁样， 你又唔要换头像。 就算佢唔识叙利亚，就算佢唔知其他地方有，因为佢唔知嘅话，你估佢会同情啊？佢都会同情噶，大家都系人，人心肉做噶嘛，系咪先啊？可能你嗰个人比较懒啲，佢冇你咁好学，但系咁有国际视野，又识得去睇呢啲唔同嘅国家，知道晒呢个全世界国家发生咩事。屌你个个都系沈玉辉咩？系咪先啊？ 点解呢个做代表？ 因为国际视野嘛，系咪先？即系大家都要有少少同情心，同埋有少少同理心，就唔需要一下子啲嘢无限上纲嘅。如果你知嘅话咧，你就有呢、這个，你可以 educate 大家咯。你走出嚟 educate 就话，喂，大家，我明白你哋而家见到呢样嘢觉得好震撼，但系咧唔好忘记，其实世界上面仲好多嘢发生紧嘅，我哋都应该去关注嘅。咁啊， 我又想 raise 一样嘢，你譬如你发生咗呢件事件啊。即係普遍外國嘅傳媒或者外國人呢，就紛紛就議論就係話，頭先你講個重點啦，就係話點解法國爆嘅時候，喂，點解敘利亞爆啊？又或者伊朗以色列爆啊？喂，我哋點解唔會做同樣嘅嘢呢？就係話你再反問一個問題，就係話究竟點解嗰啲信息喺我哋香港人嘅眼中，又或者喺西方主流國家眼中，唔會令到大眾去同情嗰件事？ 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呢件事喺香港喺 Facebook 嘅討論就係話，而家係左膠大戰呢個法西斯，你係好容易就會見到網上邊，即係當然我哋熟悉嘅，不過一個派別就係叫本土派啦。 嗯， 又或者亦都非常之熟悉一個名人提佢唔得嘅就係陶傑啦，係咪？ 嗯， 喂 ，I told you so， 佢格調就係咁樣 跳出嚟啦，已經。 佢就係話俾你聽，我都話咗你收難民，啲難民就一定有啲恐怖分子喺度噶啦。而家就係潛逃咗兩個喺度嚇，仲要租兩架車啊，話曬俾你聽。 所以因為咁樣咧，個幾十萬嘅難民咧。我哋应该全部都唔 Q 你，最好一枪打晒佢哋。 系啦 ，more or less 都系咁嘅意思啫。即系喺香港呢件事就会好迅速咁分别咗两边，一边就系话，诶、欸，我而家打你做左交，你要讲大爱啊嘛，嗰边人就会问你噶啦。 我肯定已经系跌咗落呢个左交嘅 咁 入边啦， 因为嗰刀切得太过唔即系太过唔 wise 吓、啊。一阵我讲点解。另外一边就系话，喂，我。你既然话我你既然话我系唔同情嗰啲法国人啦，你既然话要接收嗰啲难民啦，抵你死啦，咁喂嗰堆就系叫变咗法西斯，即系有一样嘢已经可以今晚讨论唔晒嘅，就系话点解香港条线咁易画嘅咧？ 系咯，好似好简单啊，嗬。 系啊，即系 你唔系 A 就一定系 B 啦。 系啦，我唔觉得。 如果你唔系 A 同埋 B， 你一定系 C 又冇啦 ，sorry 又冇 D 嘅系。 系 冇啲嘅， 即系我完全唔睇新聞啦即系我完全唔睇新聞啦，因为我又唔系法西斯，又唔系左交嘛。咁因为喂，我唔认同佢哋每一派别嘅言论，好老实讲，即系正如个头贴一样啦，唔系话我想定唔想，但系我中间系有个深思过程嘅、 嗯， 而令到我最终决定唔做呢件事，就系话我睇到哇，原来呢个 condolence 有期限嘅。 其实我又 appreciate 呢样嘢，即系我 appreciate 咧就系话咧，即系佢就算佢唔转头像 ，OK 嘅。甚至佢有一个批评，甚至批评一啲转头像，尤其一啲冇心思，即系冇谂都唔谂嘅嘅人咧，转头像，我又觉得又 OK 嘅。当然啦，我都会，我就比较即系更加左交嘅中交嘅左交啦，可能就系、是，即系我都会同情嗰啲人。 你算嘅，我谂睇你一表人才， 系咪啊 ？OK， 都系一戇交嘅嘢啦。咁就系啦，咁变咗，即系我觉得我都会同情，我都唔会怪责佢哋嘅。即系我谂，即系但系反而咧就系、是，如果有啲人可以净话我话，连谂都唔谂，完全嗰样嘢都唔识嘅。即系好似当潮流咁样一齐去做咧，咁嗰啲人梗系抵咩啦，系咪先啊？ 嗱，头先我哋讲嗰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好 heavy 嘅，真系爆一个炸弹，又或者真系有啲咁嘅袭击咧，我哋会觉得嗰样嘢如果发生喺战乱嘅国家，又或者发生喺以色列啊、叙利亚，我哋觉得冇乜问题嘅。嗰、那个冇乜问题，唔系我哋唔觉得嗰件事啊，即系唔系话啊死人好闲。而 唔系合理化咗佢嘅， 要翻法国啊！哇，呢个好象征性意义、啊，即系奥巴马即刻出嚟讲咗句说话，我非常之同意嘅就系话呢一个恐怖行为，呢、這个直情系 anti-humanity， 系反对人民社会、反对一啲道德价值嘅一种宣示嚟嘅。嗰、那个唔纯粹系一个纯粹我行埋嚟爆两个炸弹啦、啊，因为你今次行去嘅地方就系拥抱自由嘅法国啊嘛。即系嗰样嘢系好值得我哋深思嘅，就系话咁我都要反思嘅。点解我会觉得嗱嗰件事如果发生喺叙利亚嘅时候，我会哇 less care， 我认嘅。 咁其实呢样嘢咧，即系嗱，坦白讲都好正常。你法国一年会发生几单呢啲嘢啊？ 你都识话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系冇发生过呢啲嘢啊嘛。 系咯，即系你话即系叙利亚嗰啲，大家可能根本上绝大部分人咧都唔知道叙利亚喺边度。亦都唔知道敘利亞其實嗰邊實情係發生緊咩事，究竟伊斯蘭國去即係咁多人難民會走出嚟咧？究竟係咩原因咧？ 因為 嗰啲難民都係伊斯蘭教嘅、哦， exactly. 都會教徒嘅，點解佢哋 坦白講西方社會 care 咩叫 Islamic 咩？ 日日都係咁亂㗎啦，嗰度 佢哋嘅價值觀就係咁樣。於是我真係花咗少少時間問呢個問題：點解第一？我哋会关心法国多过伊斯兰世界，咁讲真，法国个自由民主价值同我哋一般向往普世价值嘅人系非常之接近嘅、哦。 你可以话佢由佢度开始添啦，起源啊嘛。 系啦， 即系发达革命系咪先啊？ 系啊，喂，例如边啲人最浪漫，我哋会识得啊，法国人好浪漫，又或者边啲人最支持同性恋婚姻，法国咪系咯？喂，甚至乎 错喎呢样嘢又。继续 可能其实都要掹齐边铺铺啊？边个可以支持一个总统可以包个情妇包个二奶都冇问题？嗰啲嘢只系可以即系发生喺法国嘅啫，系嘛？ 法国的而且确有好多联想嘅，咁事实上即系我哋去过嘅人都系普 抱住呢一啲咁嘅联想，而事实上去到嗰边，你如果睇到你嘅眼中入边见到嗰面嘅法国，又真系同你联想中国嘅法国咧，又好吻合嘅。 即系你起码就系话喺现代人，唔好话净系香港人，喺现代人嘅认知，法国同你嗰个世界系比较接近嘅。例如系咩咧？有高楼大厦咯。例如系咩咧？可以自由恋爱啦。起码你去到嗰个地方冇人包头先啦，亦都冇人咁多骚先啦。你会见到好多嘢。当我转个头问你，你当你去到话伊斯兰去德克兰咁，你点咧？即系去到伊朗叙利亚咁，你点咧？你唔会觉得嗰件事系好舒服 get into 嗰个世界嘅？可能你去到中东某啲国家可以，即系例如系咩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啊，卡塔尔、 杜拜 一啲比较发即系发展得多啲文明嘅地方。 嗱咁样讲又发展得多啲系， 你可以 即系我觉得系，你可以话佢系。比较接受多啲嘅西方嘅价值，或者系嗰种嘅，系啦，嗰啲嘅分途啦。 系啦，点解会有呢一样嘢咧？如果你真系去考究，嗱，我做功课做翻嚟噶咋，即系我恶补。 我冇做功课啊，你快啲教我先。 我唔知道有冇人 challenge 我噶。喂，原来伊斯兰教佢入边嘅教义系反对好多西方价值噶，即系而呢一样嘢真系好根深蒂固咗，造成第一。你西方耶教国家，又或者一个拥抱民主自由、拥抱现代普世价值嘅人，系非常之厌恶一啲所谓叫伊斯兰教里边嘅教义。例如系咩嘢啊？佢完全对女人系唔公平噶啦。点解你要包住个头啊？喂，喺伊斯兰教入边，呢、這个女人佢系要24小时都要满足佢老公嘅需要噶。例如个老公想同个老婆行埋嘅时候，你24小时都要俾我噶。如果你唔俾我或者唔服从我做嘅嘢咧，我可以揾石头掟死你。我完全想象唔到呢一样嘢喺一个西方文明嘅国家，完全点样去讲得通？ 我相信啊，当然啦，即系你讲呢样嘢系有存在，但系亦都系有好多层次上嘅唔同。 明白， 即系伊斯兰教入边都系有好多好多，即系而家当然而家讲紧伊斯兰国后边，包括咗即系之前我哋一路都听到啊咩咩，即系嗰啲圣战啊，好多时讲紧呢嗰啲咧，即系极端嘅原教旨者啊。即系佢哋系讲紧就系话一啲嘢咧，全部跟翻晒，最好翻翻去中世纪咁样， 系啦， 吓嗰啲梗系当然系，而好多伊斯兰教嘅人都接受唔到啦，系咪先啊？如果唔系，点有咁多难民啫？ 而系即系就系呢一样嘢奇怪啦。你头先就系讲起一个 term 原教旨主义者，咁你话俾我听，真系发动圣战嘅伊斯兰所谓叫信徒有几多？咁我肯定好少数咯。但系你问我，真系会喺西方耶教国家里边？发动战争或者发动自杀式袭击呢啲咁嘅嘢喺西方嘅国家入边，耶教国家入边有冇呢啲人咧？我可以话系零啊！ 我唔会话系零啦。 你 OK？ 我转咁，我再你再相比一下大家嘅数目系咩嘢咧？ 即当然系即系数目嚟讲咧，就可能 会系。近呢20年，你好难谂到一个喺西方文明嘅社会，喂，有一个人 嘅 信奉。 因为点解？即系其中一个讲法就系因为西方系。作为一个压迫者嘅一个存在，而呢一啲嘅即系呢啲咁样，你见到呢啲最多或者系最盛行呢啲，或者最支持拥护呢啲即系原教旨主义者嘅国家，通常嚟讲都系比较落后。而佢哋本身嚟讲咧，嗰、那个落后嘅成因，可能背后就系有啲帝国主义侵略，有啲外国西方国家喺佢个土地上边嘅一啲嘅利益，而系将佢哋嘅啲人民。话透亦都包括咗个宗教咧，系作为一个牺牲品，即系呢啲我当然我系好肤浅啦，但系我知道得咁多咧，其实都已经系睇到咧，就系话西方本身嚟讲，当然佢有啲核心价值，我哋好多人都拥抱嘅，咁但系唔代表呢样嘢就系100%啱晒。极端嘅嗰啲嘅伊斯兰教，你正话讲完嗰啲，我听到我都冇管动啦，系咪先啊？咁但系。并不是代表全部啊嘛，有好多伊斯兰教都仲系， 所以我从来都 系啦， 所以 变咗咧，所以我相信呢两个系绝对系可以并存嘅，就好似我屋企我嘅工人系印尼人，佢伊斯兰教，我好尊重佢，佢要禁食啊，佢要咩系啦，好多呢啲嘢我会教小朋友点解佢会咁样，因为佢嘅宗教系点，即系呢啲我都系一个认识同埋去唔同嘅文化咧，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啦。咁同埋我哋都应该要去尊重一啲唔同嘅文化、宗教等等啦。只不过你任何宗教行到极端嘅时候咧，就会出现你正话讲嗰样嘢啦。就好似你话基督教，喂，历史上面基督教走去残杀呢个伊斯兰教， 有只系近呢二三十年， 甚至系讲紧就系一啲嘅好多国家嘅一啲嘅我哋叫做嗰啲叫做 Aboriginals， 即系嗰啲嘅 原居原居民，系澳洲嗰啲原居民啊，或者系呢、這个美国嘅印第安人，好多呢啲好多嘅 minority 都系被一啲后边挂住个十字架嘅一啲嘅基督徒或者系啲咁宗教人士去迫害。我唔系话啲宗教人士就代表佢哋系宗教人士会去迫害，唔系咁样嘅一个 formula， 而系话迫害佢哋嗰啲好多人咧背后都其实可能系一个好虔诚嘅教徒嚟嘅。 系咯，即系尤其是就系话，即系当九一之后，真系突然间ISIS 嘅冒起，你会发觉真系有人打正旗号，怼支旗出嚟，我就系最激进嗰、那个，我就系最原教主主义嗰、那个，我就系最反对西方嗰种拥抱自由啊，又或者嗰种现代文明嘅价值观。喂，系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真系原教旨主义者，佢觉得有存款都系违反个伊斯兰教义，佢觉得借贷都系违反伊斯兰教义。 佢要第啲方法嚟处理咯。 系啊，咁你如果嗰个教即系嗰个信仰里面真系有一部分。嗰啲所謂叫原教主義主義者，佢唔單止非常之排外，更加非常之崇尚武力。喂，意思就係咁樣形成。講咁耐，其實我想講啲乜嘢呢？如果你喺香港，你非常之排外，你非常之覺得自己係右翼，你又非常之崇尚勇武、擁抱勇武而反對西方價值嘅，喂，點解你唔係 BB 班嘅意思啊？你當然係啦。咁喺香港呢堆人系咩人啊？喂，屌你老味，你自首啦！陈文嗰班成班都系啦，即系我讲呢啲人唔系放屁，非常之 唔臭啊！ 系希望系，即系我非常之明白，好似伊斯兰教咁，入边有好多数人，佢都觉得自己就系话，我虽然个宗教信仰系伊斯兰教，但系我依然可以觉得投资系一件符合教义嘅嘢，又或者嗰件事影响唔到我信仰嘅，又或者我觉得尊重女人系现代文明嘅一部分，而嗰样嘢又影响唔到我信仰。喂，老实讲，呢啲人去到边度，世界每一个角落嘅人都应该尊重佢啊。个问题就系话，如果比較喺香港，如果真係有啲人所謂叫擁抱本土主義，而佢一種本土主義，所有嘢都係崇尚勇武、崇尚排外，要同外邊戰鬥，話俾人聽本土同出邊有咩人唔同，喺個群族上邊就要設立一條界線，你就要 alien 佢嘅話，咁呢班人係咩人啫？呢班人就係 K1 嘅 Islamic， 冇得錯噶啦呢啲嘢。今时今日佢可以话俾你听，你可以对住个手无寸铁嘅游客踢鸠佢只劫，你可以去闹 Q 佢。好啦，到第日佢大嘅时候就唔系踢噶咯，用木棍打咁啊点咧？有啲价值我哋一定要，即系你系唔可能唔同用武去分开。如果有啲人真 即系其实简单啲讲就，大家你觉得解决问题嘅方法系咩咯？系暴力啊，定系有其他方法咯？当然佢哋都会有个角度就系话。我除咗用呢啲咁嘅暴力之外，我冇第二个方法啦，咁样你又点睇咧？呢一种讲法， 我只可以觉得就系香港唔系咁嘅地方， 未系咯。 我真系唔系话反对呢个世界上所有用武力革命成功嘅人，即系如果我反对呢一样嘢嘅话，孙中山先生我都应该反对埋，系咪？ 系咯。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问下自己，2015嘅香港，依照你嗰派，即系嗰个教派嘅论述。而又以依照你嗰个教派嘅人马系嘛嘅兵马嘅数目，我唔知道你有冇真系枪啊、火箭啊、坦克车啊、飞机大炮嗰啲咁嘅嘢啊。以你嘅估计，用你哋嘅力量宣传呢一种教义，咁要宣传几耐，香港人先会信服，觉得呢条系一条出路？唔该，你俾个 roadmap 我。而我唔觉得呢一样嘢香港可以发生咯。 个 roadmap 就未必俾到你嘅，呢啲系系咪先？俾到你之后，名单都俾埋你咁啊，出事。唔系，我想讲咩咧？我想讲咧就系话，我哋首先要分清楚咧，就系咩叫做系恐怖主义，咩叫做系战争啊？如果你要发动个战争，一个独立嘅战争嘅话咧，同埋你发动个恐怖主义，其实两样嘢嚟。虽然咧，虽然两样嘢咧，其实可能有时大家系你可以好讲得衰啲叫相辅相成，都有可能嘅，同一时间可能发生。咁但系而家我哋针对嘅就系话，喂，恐怖主义，换句说话讲，即系以暴力嘅形式。去对付一啲嘅即手无寸铁嘅一啲平民，而透 恐怖主义啦， 系咯，而透过呢一种嘅方式，希望迫使某一啲嘅政府或者组织去就范嘅，咁呢恐怖主义咯。而家你系想做呢样嘢啊，定系话你真系咁够泼，真系咁勇武，就系对付一个政府，同个政府去，系咪先嘛？ 佢讲下， 尽管系游击都好啊。 佢讲下， 但系你嘅目标啊，重点就系话，喂，你嘅目标唔系平民。 我都话讲下啫。 我都系讲下啫呢度。 即系当你连高叫打到共产党，你都要喺最安全嘅地方打到共产党嘅话，你就系得个噏字咯。即系我非常之记得呢句说话嘅，我唔记得边个教我。 喺电脑面前咪最安全咯。 梗系啦。 不过而家都有不诚实使用电脑，所以都难搞嘅啫。 我真系唔系话边啲人觉得俾人拉，边啲人唔应该俾人拉，而系话你头先讲得好啱咯。即系恐怖主义同所谓你要发动战争，真系两个概念嘅事。而你对住即系所有你嘅勇武，又或者所有你主张嘅嘢，都系对准政权嘅话，咁我同意呢个系一个战争。但系唔该，你话俾我听，你凭乜嘢发动呢个战争？ 系啦，呢个就系下一个问题。 你究竟如何说服香港人去追随你发动呢一个战争？第二，如果你所有嘢都唔系对准政权，而对准住一啲平民百姓嘅话，你嗰样嘢根本就唔系发动战争，你嗰样叫恐怖主义。你同一班人孭住个炸弹去炸法国，话俾人听，喂，你要求啲咩嘢？要求你法国唔好空军支援轟炸敘利亞，其實個 mentality 係一 Q 樣，香港係唔應該發生呢啲嘢啊嘛，我哋大家同意係咪？ 我哋都希望香港唔好發生呢啲嘢啦。 啊 ，sorry， 香港係啲人會講下嘅啫，佢哋係唔會做嘅，所以我哋都係杞人憂天。 你唔好大人啦、 啊，我真係想睇下邊個第一個掟汽油彈啊！睇下個係咪陳雲啊？教佢都冇得教啦，你個肺！轉頭翻嚟第三次講區選。